第72集。在晚上的时候，张小阳来送过一次饭菜，又往我们的屋子里塞了两个男孩子。想来是看见了走廊的监控，发现巫贤禅带着小木来找我了，以为我们有什么，所以才自作聪明地送了两个男孩子来。男孩子年龄也不大，跟小鱼差不多大，很沉默，不说话，不知道是不敢还是不愿意，就连我们叫他们一起吃饭他们都不肯。我们六个人就这样沉默地坐到了12点整。孤儿院到了12点就会熄灯断电，督促孩子们早些睡觉。因为屋子里有独立的卫生间，所以就连走廊也熄了灯，漆黑一片，只有安全出口的指示灯亮着绿色的光。我们再三确定走廊里空无一人，小木点燃了两根他们藏起来应急用的蜡烛。我们六个人坐成了一圈，围着这一斗烛光，开始用笔敲击盘子来召唤碟仙和笔仙。我们甚至虔诚地闭上了眼睛。我百无聊赖地敲了一会儿，忽然听见一个温柔空灵的女声在我背后轻声地问道， 你有什么愿望？ 与此同时，巫贤禅猛然睁开了眼睛，猫瞳在黑暗之中乌黑圆润，紧紧地盯着我的身后。我快速回答道，我没有愿望，可以问问我的同伴。我指了指正对面的巫贤禅，身后没有传来脚步声，只带起了一阵风。 你有什么愿望？ 那声音又出现在巫贤禅的身后问道。巫贤禅虔诚地说道， 我要我的老婆永远爱我，一直永远爱我。 那么你愿意用你的伙伴作为交换吗？ 巫贤禅看向了我，我点了点头。我之所以说我没有愿望，是因为想让这神秘的声音把我带走，把巫贤禅留下保护孩子们。毕竟我虽然厉害，在战斗方面却不如这只死猫。巫贤禅达成了这并不划算的交易。 愿意，我愿意用我的伙伴作为交换。 那么如你所愿。 那女生自始至终都很温柔，让我产生了一种他们其实无害的错觉。只可惜下一秒我就知道我错了，我错得离谱。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啊，我愿意独自面对张小阳，勇敢地站出来保护孩子们，也不愿意被带走。因为在下一秒我就被吸进了一个管道之中，我就像个被吸进吸尘器的小灰尘，被挤压吸引着进入了一个狭窄的空间，而后又重重地落地。更奇怪的是，我的衣服没有了，我赤身裸体落在了一群蛋的中间。这蛋很奇怪，蛋壳透明且泛着柔光，在每一个里面都睡着一个孩子，并不一样大，我应当是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个。蛋壳身上印着一个一个的荧光数字，我看了看，我的蛋壳上写着的是77。这里呼吸自如，不过人会有些困倦。过了一会儿，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，门开了，外面走进来一个女人。她穿着一双白色高跟鞋，长款白色丝绸青花纹样开叉旗袍，盘着个民国少奶奶的发髻，头上插着一根毛笔作为发簪，借着柔光这么一照，活像是从民国的全家福里走下来的富家太太。 还有23个，就又可以送走一批了。 他欢快地走过来，挨个抚摸过这些透明又柔软的蛋壳，表情充满慈爱，直到走到我的面前。我们四目相对，赤身裸体的我先尴尬起来，别过脸去打了个招呼。哈喽，能不能给我整件衣服？我讪讪地说道。他惊讶地张大了嘴，而后发觉失态般地挡了挡。 您是怎么混进来的呢？ 您这个岁数怎么看也不是孩子了吧？ 说来话长，先给我弄套衣服吧，放我出去吧，我找你们有些事儿。 来到这里的哪个不是找我们有事儿呢？可惜我们也能力有限，只能以100为单位帮助他们重生。 哦，我来了兴趣。他又无视我，别过脸去沉思，思考再三，我觉着万丈高楼平地起，什么都得靠自己。敲了敲那柔软精致的蛋壳，然后从中间分开钻了出来。那蛋壳迅速干瘪风化了，变成碎片不见了。他错愕地看着我，我面无表情冷静地说道，给我找件衣服，立刻，马上，现在，闹。但不到5分钟，我又后悔了。他给我拿了一件同款的旗袍回来，甚至还给我带了双高跟鞋，就十分的配套与贴心。只可惜我40码的脚实在是塞不进去，他感到十分惋惜，并为我拿了双拖鞋来。此时此刻，我穿着跟他一样的旗袍，坐在茶几边上翘着二郎腿，手中还捧着一杯咖啡。我又觉得没那么后悔了，至少这咖啡还挺好喝的。他坐在我对面，怯生生地看着我，有些不知所措，最后竟然问了一句， 请问您要吃些点心吗？ 我简直要被气笑了，这女人真以为我是来做客的吗？于是我非常冷漠理智地回答道，谢谢。3分钟之后，我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黄油曲奇小饼干，口感酥脆，入口即化，让人欲罢不能，连吃一盘。我们一人拿着一盘小饼干，咔哧咔哧，一人一杯咖啡，吨吨吨吨吨，吃了半天一句话都没说，彼此只发出幸福的喟叹声。你是什么人啊？吃饱喝足，我的理智在渐渐回笼，于是我先抛出了问题。他看着我，十分坦然地回答道， 我不是人呀，我是一只盘子精。啊，你知道青花瓷吗？ 我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然后我就又听了整整一个小时的青花瓷的产生与制作与发展，听得我恨不得立刻自己撸起袖子做瓷器。我发现这女人的脑回路很奇怪，跟我的回答永远是驴唇不对马嘴。慢慢的，我也习惯了这种聊天方式，试着换一种角度收集线索。等她又一次给我讲述了她漂洋过海又阴差阳错回到祖国的故事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我已经知道她就是所谓的碟仙，叫做小瓷，是青花瓷开窑以来的第一个瓷碟，本体只有8丈大小，在开窑的时候才发现有瑕疵，被人砸的时候飞出去个茬儿，所以脑子不太够用。那你捉这些孩子做什么？我见他讲述的差不多了，急忙问道。 捉？我没有啊，我是请他们来做客呀，他们过得不快乐，所以我来帮助他们重新投胎转世呀。 他说的理直气壮，让我不禁怀疑，这投胎转世的事儿，难道不是我老公的活？妈的，抢活抢到我老公身上来了啊！哼，我撸了撸并不存在的袖子，骄傲地说道，那不是地府的活吗？只有判官比才能在人世间画出投胎用的门。 我有啊，你瞧。 他瞪着眼睛说着，从头上把那根毛笔拿了下来，递到我眼前。我接过来一看，傻了，这居然真的是吴贤禅的判官笔啊。啊？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欢欢乐乐开怀哟。 啊？你有空上门了？来来来来，今天我下厨给我老婆做饭，尝尝我手艺， 你看，红烧鲤鱼、清蒸罗非鱼、香煎小黄鱼、醋溜冬青鳌，今天的主食就厉害了。我专门从产地淘的上好的猫薄荷。嘿嘿，你说我老婆看到了这么多好吃的，会不会高兴啊？啊，你也想吃啊？你非要吃的话，你赞助我两张月票的私房钱。这次的猫薄荷太贵了，我还想多给我老婆做几顿呢。嘿嘿，么么哒。